Iron! Oh! Ano! Fire the net! 艷歷在四射，浪漫如瀑布飛瀉，穿梭身邊，幾多顆心在野，幾多雙眼燃亮了夜，依依不捨，熱烈地不捨，路上人潮在拉扯，彷彿只想將這顆心暫借，誰喜歡千雙眼向我掃射。如你爱我，最深爱是那些？如果心底的我是狂有夜，还爱我吗？继续爱多一些，我的心只等你再去探索。越是入夜，越是未觉夜，坐在红红夜跑车，墙边反映，心底不羁是夜，火花烧过还没有借。依依不捨，熱烈地不捨，路上人潮未了夜，多麼想找一顆心可共夜，多想找一雙眼與我共斜。如你愛我，最深愛是那些？如果心底的我是狂有夜，還愛我嗎？繼續愛多一些，我的心只等你再去探寫。熱力在四射，浪漫如瀑布飛瀉，穿梭身邊，幾多顆心在夜，幾多雙眼燃亮了夜，依依不捨，熱烈地不捨，路上人潮未了夜，多麼想找一顆心可共夜，我想找一雙眼與我共斜。如你爱我，最深爱是那些？如果心底的我是狂有夜，还爱我吗？继续爱多一些，我的心只等你再去探寫。No! 来吧来吧来吧，狂热地夜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！我的心只等你再去探寫。嘿，嘿，嘿，嘿，嘿，嘿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！我的心只等你再去探寫。如你爱我，最深爱是那些？如果心底的我是狂有夜，还爱我吗？继续爱多一些，我的心只等你再去探寫。来吧来吧来吧，狂热地夜，嘿吼。